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林叔没有说话，岳定堂也没有催他，两人像是在比赛谁的定力更好。吊灯在上面晃晃悠悠，从窗子缝隙钻进来的寒风在审讯室里来回搜刮，想要把几人身上仅存的那点暖意带走。至于问供的警察沈仁杰，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换作以往，他早就二话不说把林叔往牢里一扔，直接出去吃宵夜了，等着对方的家里人拿钱来保释。但现在他不敢，一来案子太大，影响恶劣，被害者身份特殊；二来史密斯亲自关照过问，岳定堂还在旁边盯着。沈仁杰不是很清楚这位岳先生的具体职位，但从史密斯的态度来看，自己最好还是不要得罪对方。 岳先生，你看这…… 你可以先走。 哦，没事没事，您继续继续。 沈仁杰苦着脸，岳定堂没走，他哪里敢走。岳定堂转向林叔， 快过年了，我想你一定不希望在牢里过年。 我姐会想办法保释我的。 这个案子事关重大，她不一定能保释你出去。你现在只有跟我们合作，坦白交代，才可能有生路。 哎，我一直很好奇啊，你突然插手这件事的目的，难不成是因为当年杜玉宁选择跟我交往，而不是你？ 岳定堂没说话，沈仁杰感觉自己好像听见了什么不该听的，赶紧抬头盯着那盏可怜的吊灯，把它想象成一根热腾腾的大鸡腿。刚出炉的鸡腿被蒸得软烂，鸡肉里的水分爆发出来，在锅盖内凝结成水珠，又重新落在鸡肉身上，一口咬下去，足够填满整个味蕾。沈仁杰虽然是警察，但家里也是逢年过节才能有顿丰盛的吃，尤其是过年前这几天，家家户户祭祖拜神，少不了都会有贡品。哪怕不是鸡腿，而是刚蒸好出炉的米糕，他想着想着，神情竟吃了，真就一时没留意两个人在说什么。林叔也饿了，但他没像沈仁杰那样抬头看电灯，因为电灯看再久也不会变成鸡腿。他知道岳定堂在等他屈服软化，这种事情从以前到现在就没有变过，林叔选择速战速决。 如果我有嫌疑，那袁兵和袁公馆的人都有。 当然，袁公馆已经被封锁了，所有人不得进出，袁兵也已经被拘捕了，但所有人里你的嫌疑是最大的。很遗憾，你的供词没能提供什么洗清嫌疑的关键线索，作为老同学，我很想帮，但无能为力。 沈仁杰松一口气，也很高兴地跟着起身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他心里想着，将手中录口供的本子推过去。 签字吧。 我今晚得在牢里过夜了。 我记得你不是左撇子。 土好玩练过一阵，很多年前的事儿了。老同学，希望咱们那一点点交情能换我在牢里吃上一顿夜宵。 袁少爷，这边请吧。 三人走出审讯室，迎面是袁兵被人从另一间审讯室里带出来。四目相对，袁家路窄，袁兵大吼一声，朝林叔扑过来。 是你？ 猝不及防，边上人摁都摁不住。 你个小瘪三狗犊子，这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 打人了，杀人了！ 干什么？ 这个小瘪三要杀我！ 是。 哎呀，臭瘪啊！ 哎呦，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 林叔伸脚，咆哮戛然而止，气势急转直下。袁兵抱住小腿骨，哀嚎痛哭，整个人弯腰倒在地上。一个常年吸鸦片的人扑过来的力气怎么会大，但林叔这一脚是真的下了狠劲儿， 按照岳定堂目测，就算援兵没有骨折，也伤得很了。但始作俑者已经躲到岳定堂身后去了，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。援兵还在地上呻吟翻滚，骂人的话都说不利索。 将他带出去。 是，袁少爷，走吧。 姓林的，你这狗杂种，杀了我老婆，还想嫁祸给我，你不得好死！ 袁明，我看你还是早日认罪伏法，免得进了牢里没鸦片抽。你说这得多难受啊！说， 你胡说八道！你个杀人凶手，我这就让你眼前见阎王！放开我！ 快点把他拖出去！ 好，我今天非得教训这小瘪三一顿！放开我！你说， 哎呦，袁少爷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 袁兵被拖了出去，声音渐行渐远，不甘和愤怒在警察局回荡，让沈仁杰都禁不住叹了一口气。他远远见过杜运宁一面，那是在对方生前。当时的杜运宁穿着一身桃红色的旗袍，银丝镶边，这样艳俗的颜色愣是被他穿出了一种风情万种、不与凡同的出众。放眼大半个上海滩，像杜运宁这样的美人也不多。可惜了，红颜薄命，这件案子注定会轰动上海滩。眼瞅着两个人都走了，沈仁杰小声请示：“ 岳先生，这林叔刚才要吃的，给不给啊？”“ 照你们的惯例，给不给？”“ 这……” 岳定堂立马就明白了，潜台词是塞钱就给，不塞钱自然什么也没有。上海堪称远东中心，民国典范，可这繁华背后同样是藏污纳垢。毕竟腐朽的清朝距离现在也才刚过去20年。 那就不给。 哎，晓得了。 我一家老小怎么活呀？ 警察大哥，给我根烟吧。啊，行行好，给我根烟吧。啊， 都老实点。 又进来一个，你猜他能坚持几天啊？ 哼，这细皮嫩肉的，3年都是长的。 林叔自己是警察，当然知道牢狱是什么环境。一排砖瓦房，墙壁苔痕裂缝，黑紫斑斑，屋檐下开个小窗，那就是仅有的光源。白日里尚可窥见一丝明亮，到了晚上，狱警也绝对不会把蜡烛或电灯浪费给犯人，大家只能在漆黑里闻着气味入睡。到了冬天更难挨，冰冷坚硬的石地上凹凸不平，顶多铺上一层稻草，要是入狱的时候身上穿的单薄，那没个3-5天人就冻得差不多了。有些重犯身体差一点，甚至等不到判决。林叔身体倒是暖和，身上还裹着厚厚的大衣，那是上个月他姐刚从永安百货给他买的，本来打算让他过年穿，但林叔今晚出来玩，瞒着他姐就换上，没想到会派上这种用场。阴冷、潮湿、昏暗，是林叔对监狱的所有印象。无论哪里的监狱都大同小异，黑暗尽头，细细的啜泣声和模糊的自言自语传来，忽远忽近，时有时无，轻而易举就能勾起人心深处的恐惧。唯一的光源来自头顶瓦数很低的电灯，那些微弱的光非但没能产生半点温暖，反倒还硬得光影相接触愈发阴森难测。站在牢房门口，扑面而来的尿骚味和湿气让他犹豫了一下，后面的狱警不怎么用力的一推，就把他给推进去了。 进去。 哎呦， 牢房是另一个世界，四周漆黑，呼吸声粗细不一，能听出这间牢房起码有5-6个人。从明亮到骤然的黑暗，眼睛还不适应，林叔看不清周围，但这里原本的人却能借着窗外的微光仔细打量他。细皮嫩肉的年轻人，身量挺高，但不算强壮，一看就是出身优渥，平时没受过什么苦的大少爷。这样的人进了监牢，无异于羊入狼群，是行走的靶子，黑夜里的萤火虫，只差没在脸上写着快来欺负我剥削我。 黑暗中的眼睛没有放过他身上的每一寸，尤其是那件结结实实裹在身上的羊绒大衣。林叔一动没动，他知道野兽总是要确认猎物的弱点才会动手，他只要微微一动，黑暗中的无数双眼睛立马就会看出他的软肋。这年头能被关进来的人可不仅仅是他和袁冰这种嫌疑犯，从青帮分子到亡命之徒，从坑蒙拐骗到杀人放火，软弱可欺的在这里挨不过几天，只有逞凶斗狠油滑老练的人才能活下去。一阵冷风吹来，他的鼻子有点痒，忍了忍没忍住，张嘴低头打了个小小的喷嚏。就在林叔顺手去揉鼻子的时候，肩膀忽然多了一只手，还未来得及反应之际，林叔整个身子已被狠狠地推向铁门。当啷一声巨响，后背与铁门相撞的动静在空旷的监狱回荡，刺耳震撼。远处隐约能听见狱警跑过来的脚步声，但很快又折返回去，消失无踪。这种地方只要不闹出人命，一般都不会有人来管，就算闹出人命，只要死者没有过硬的身份背景，也未必会有很严重的后果。乱世人命如草芥，即便在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亦是如此。可以预见，迎接灵书的将是一个严酷的夜晚。 哎呀，想吃顿夜宵怎么就这么难。哎，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